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依旧啊要提醒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啊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超级体验团的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俩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跑步类运动的补给啊。补给是这个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哈，大家都需要补给，而且随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花样的补给出现哈，所以补给的这个好坏啊，或者说是这个丰富多样性，其实也在影响着参赛的运动员对一个这个赛事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哈。其实现在补给真的花样繁多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它都有。我不知道宋阳在这个比赛当中啊，不管是路跑也好啊，越野也好，铁三也好，有没有哪些的补给品哈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太多了，这东西太多了。就其实冬季补给就跟夏季不一样，对吧？ 对， 冬季夏天咱得喝凉的，冬天你再喝凉的对吧，你就胃就开始疼了，冬天一定要喝热的。所以从季节来看，每个季节你跑步的补给就完全不一样。冬季都是热食，我记得我们超级体验团就咱们在做一开始的2016年2017年，当然还有北京公园半程马拉松，现在也有北京公园，但每年可能什么有那会儿多，那会儿一年要十多场，有一半或者说将近有3到4场是在冬季进行的。当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比赛跑半程就是在园博园，下着雪啊，满地是都有冰壳的那种跑啊，特别冷，真是特别冷，手都跑麻的那种。每2.5公里一个补给站，到了补给站，哎呀，热的红糖水，真是热，不是烫，叫热红糖水，不是烫红糖水。你喝下去那一口就完全你就恢复了，回劲儿了啊，回血了。你想如果那会儿给你一冰镇可乐，疯了对吧。就是其实补给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就完全不一样啊。再有一个，其实我想说，其实大家也不应该小看补给这件事儿。其实补给应该不是这几年因为马拉松赛事的火爆才慢慢的被我们所认知，但其实补给在上百年前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当中，这个补给就已经存在了。我举个例子，应该我先从现在的这个运动来说，不得不提就是补给当中分两种，一种叫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够司空见惯的补给产品，那我们在各大的体育用品商店里也能够买得到的补给产品，我们常常就把它叫做功能性补给，supplement。一种呢叫饮料式的功能性补给，比如说咱们常喝的什么什么战马呀，什么宝矿力水特呀，什么，这都是属于叫做含电解质的功能性饮料型补给。另外一种固态就更多了，有粉的啊，然后有胶状的，其实主要的成分是糖和盐，就是这个补充我们身体流失其实也是电解质。那还有一种补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做这个 WADA 国际反兴奋剂中心把它列为兴奋剂，因为每年它的列表都在不断的变化，其中当中的那早年间在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兴奋剂还没有被意识到对人类的这个运动身体如此危险的时候，它真的就是跟随运动的进步而产生的，甚至说每年因为兴奋剂的不断的升级让运动成绩不断的升级。当时的在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随队医生尤其以自行车这个项目为主，就是真的就是你边骑边给你打针的那种，这个真是有真实记录在案的。 在欧美一些国家里面随时可见的这种东西。那么再往前推，我们不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现代运动了。我不知道论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天生就会跑》。这个也算是这个咱们叫跑步书籍当中的其中的一本，也比较火啊，好多年前的一本书了。他讲的就是叫做墨西哥的铜陵谷人，大概是这个地方，铜陵谷这个地儿，那个人有一个族群，我具体名称不记得了，应该不叫铜陵谷人，就铜陵谷这个地方。他说呢，随着每天，大概其的意思，随着每天日出，羚羊就开始奔跑。在书中大概这个原意啊，狮子呢知道它必须比羚羊跑得快，才能抓住羚羊才能猎物。这个铜陵谷这个猎人知道他必须比所有动物跑得都快，才能抓住这些动物。那么手里边拿着长矛，你就是追，说他们捕猎的方式就是跑，跑到动物精疲力竭而止。所以那本书里面最后写就是什么叫天生就会跑。其实人类啊这种生物，它在奔跑过程当中具有强大的耐力，动物真的已经跑废了，还能跑。当他已经跑到精疲力竭的时候，铜陵谷的那个人跑到他的跟前，一长矛把他刺死，说是这样追逐猎物的。那么累的时候喝什么呢？喝当地的仙人掌汁。说由仙人掌挤出来的一种汁，这个书里面写的，当然翻译过来没有看到原文啊，那肯定是某种仙人掌混合着当地毒蛇的一种毒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成为当地铜陵谷人的一种叫做功能型饮料 啊。 你想，这是你多少年前，几百年前做的事儿？当你精疲力竭的时候，喝上一口这个，马上恢复体力， 接着跑， 接着跑。所以刚才论论说这个补给，我先把冬季跟夏季区分开来啊，补给很重要。另外一个是从我们日常的叫做功能性补给，然后到兴奋剂，那就不一样，那属于药物供给。 对， 然后再到历史来说，它不是说近代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而长，最早的人类当你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叫做功能补给，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所以到了现代之后哈，有这些成规模的比赛之后哈，补给就也成为了一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固定的项目。 对，它是非常科学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门类了。 对，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是马拉松比赛、越野比赛当中的补给哈，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哈，从铜陵古人那时候喝的东西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有专业的这个运动员出现，有专业的比赛出现，其实它也是一步一步，它把它的补给不断的精简和丰富哈，把不需要的东西去掉，把最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支撑的这种补给品弄过来哈，所以才会看到今天的补给品。其实每个比赛当中有一些所谓的基础款哈，这个基础款的补给品可能都是有的。第一就是水啊，水，再有就是像孙说的这种功能性饮料。再有就是一些水果哈，这个水果也是以香蕉多哈，香蕉比较多，香蕉是比较容易被 吸收啊， 容人体吸收，快速转化为能量的哈，这种的，这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慢慢的科学的发展，才能够啊变成我们今天这样。所以其实 你说这是太基础款了 啊，非常基础款，几乎每个都会有的， 相当于底裤内衣级别的这个基础款的， 最打底的，最打底的， 最打底的东西。其实说到这个补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运动当中丢掉了什么，身体里流失了什么，那你应该相应的把它补充回来。 对，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理解， 没错， 叫做补给。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说你的身体还没有流失呢，或者说它只是流失了一部分，我让它超量的给你补充。你不仅说你还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不够的问题，我都多了。那别人可能都不行了，我还有劲儿。那这个可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范畴了。比如我们说的现在已经是属于这个国际反兴奋剂中心WADA在严控的一件事情，那这种比如说血红蛋白，你靠吃你是吃不进去的，对吧？我怎么能吃血红蛋白呢？没有。那么尤其是属于长距离的耐力运动，那吃的是什么呢？对吧？那可能打的就是血红蛋白，那这个就是叫兴奋剂，现在就是严令禁止的东西。 那其实在早年间确实随队的医生就给这些运动员包括环法百年环法后来出现绯闻就是因为兴奋剂 没错嗯。 那其实注射就是血红蛋白。比如说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已经承认了，对吧？书里面都已经承认来做这个事情。那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呢，还有一类我们叫正规的，叫做补给。正规的补给啊，我们就是是属于符合要求的，它叫阻断或者延缓你身体流失的速度。这也是叫做一类补给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身体都会出现乳酸堆积，当你运动的时候，那乳酸堆积呢就会乳酸，你会觉得肌肉酸疼，其实跟乳酸堆积有非常大的关系。 是， 那么有一类补给品呢，就是说减缓你乳酸堆积产生的时间，延缓乳酸堆积形成。那比如说咱们都跑42.195公里，对吧？可能我大概跑到20公里的时候，我乳酸已经堆积很多了，我已经跑肌肉已经疼了。当我吃了这款补给之后呢，我到35公里才出现。甚至我这42.195就没怎么出现过，所以这也是一类叫做阻断型的这种功能补给。所以每一类现在已经成为，在2016-17年，最早是在日本的长跑队就开始根据每一个运动员他汗液的流失成分，单独配比。每一个运动员他每一公里需要补给的东西，就已经做得非常的这个 非常精细 了。而你知道他怎么得出来的吗？他真的是叫收集运动员的汗液，他做测试，就是你就跑步机跑，然后整个把你身体的汗液收集，看看你汗液里边都流失什么了。那个当时那篇文章标题还是挺那个，我怎么他叫根据汗液配比成运动员的补给？当时我还说啊，怎么还喝汗多恶心这事儿？后来不是，人家是根据你这汗液的成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相应的配比出你应该补充的能量。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专业的比赛，就是正规的比赛当中，职业的选手，我们就拿马拉松来说，都有一个叫做职业选手补给用品台，跟咱们大众是不一样的， 是。 他们有个叫做职业选手补给区域，我们看那个马拉松比赛，包括像高水平，像基普乔格啊、贝克勒，他们都有自己的水瓶，上面贴着标签，只拿自己的。那每一个人自己的配比的配方都不一样， 非常精准，非常精准，这就是因人而异了， 因人而异了。 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讲，确实是这样哈。如果要跑成绩的话，这种细节是非常的重要哈。但是作为普通的爱好者来讲，跟他们其实刚才苏阳刚刚讲的哈，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说为了跑一个比赛我们去打血红蛋白啊，这对 你也打不着， 对对对，你也找不到啊，这个东西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讲，这个补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哈。除了刚刚我们说那些基础款之外哈，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哈，我们再往后说哈，对于这种大众的跑者、普通爱好者来讲，也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补给哈。除了基础款之外，包括这个各地哈，根据当地的特色，会出很多的啊这样的东西哈。我们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场的采访哈。我们也是采访了两位，也是经常跑马拉松的这个爱好者，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啊都碰到过哪些特色的补给品。 因为毕竟是人家的特色嘛，而且是比赛最后阶段，也不会影响选手的这个一些。像你看，一些带有冠名的，像什么成都摇滚马拉松，像这种比赛，人家本身就是有一个噱头摇滚，人家就是不是说特别注重成绩，就是选手过去就是去玩去娱乐，然后去享受这个比赛，所以有一些特色的东西，包括食品在内出现了，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也很正常。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成都的时候可能会见到一些吧，像有时候会有那种正常吃的那种小吃，什么串串香什么这种东西，能在马拉松赛上见到，感觉是比较的意外吧。其实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其实不太合适的。但是如果是把马拉松当成一场娱乐活动的话，那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了。就是但是如果对一些比较追求成绩的跑得快的跑者来讲，他可能也不会去吃这些东西。 刚这两位朋友哈，一个说啊，这四川那边串哈，确实是四川那边很多的比赛啊都有这个串的补给哈，不管是所谓的官补也好，还是这个私补也好哈。这第二位朋友觉得比较有意思啊，说跑成绩啊，所以跑成绩的人对这些补给品 那肯定就是啊视而不见啊，基本上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你说你跑得挺好的，到一补给摊你吃个串串吃火锅，这样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哈，咱们就可以往后来说这些特色补给啊。我觉得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觉得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四川的串串啊，包括去河南有烩面呀，这种当地的地方的特色啊，现在都会有，包括其实大家在国外也有更有名，是波尔多那红酒马拉松，补给品就是喝红酒，过一个酒庄你喝两杯那儿的酒哈、啊，就是这些补给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在马拉松这个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像刚刚我们这个采访到第二位朋友说，说跑成绩这些东西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嗯， 那这些东西还存在，所以我觉得对这方面哈、啊，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严肃跑者啊，他们对这个争论也挺大的，就是说你马拉松是比赛来了啊，你到这儿，你等于吃这些东西，你很明显你的目的就不是来比赛，你是来娱乐啊，来吃喝玩乐的，所以这当中的关系，哎，怎么来看？这可能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叫越来越宽容了， 嗯， 我觉得越来越宽容的原因是在于你见识的越来越多了， 嗯， 就不像一开始说，哎，我只见过这个东西啊，我只喝过，举例子，我只喝过某两款汽水， 嗯， 我觉得一款好喝，一款不好喝， 嗯， 那你有比较嘛， 嗯， 对吧？那我爱喝 A， 不爱喝 B， 后来当你喝了无数款的汽水，300款、400款，你已经太多了，你说哪个好喝？嗯，都还行，反正都有喝的这个它的理由， 嗯， 没有什么哪款好与不好，就是你喜欢就好。那现在大家对于马拉松的感觉就是这样，就不像最早说只有全国几场、十几场这样，现在每年上千场的马拉松赛。我现在是跑马拉松已经不进补给站了， 一个都不进吗？ 就是我进，我只拿水 啊，只拿水啊， 只拿水和功能饮料，剩下的都不吃， 嗯。 原来我真吃，原来咱俩去跑，我跟乐乐跑南京马拉松，我俩跑马拉松武汉，这那个不是咱俩没跑武汉，我跟另外朋友跑武汉，咱跑南京，对吧？你到了就吃呗，停下来吃，现在不会了，现在我自己带我需要的这个补给品，我唯一的需求就是刚才咱俩说的底裤级别的需求， 嗯， 最基础款我就需要水和功能，因为我那个没法拿，太沉了， 嗯。 那剩下的我什么都不需要，那至于你的这个补给点上有什么东西也跟我没关系， 嗯， 你爱有什么就有什么， 哎， 你比如说你要提供的丰富，有人在那吃那就有人在那吃呗， 嗯， 对吧，有那喜欢吃串串那你就挨着吃呗，那反正你们看呗，你们要是6个小时能回去你们回去，回不去那你们就坐摆渡车呗， 对， 那无所谓就无所谓， 嗯， 那对于我来说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因为我的目标可能是3小时30分钟，甚至我还想跑得更快一些，所以那我真的是顾不上。 嗯，对。 那回到刚才乐乐你说的观点，就是你看红酒波尔多马拉松是因为补给而出名。 嗯。 现在咱们的马拉松啊，我倒是觉得有点千篇一律，就是大家都说要做一个城市大型的、具有传播影响力的马拉松，所以什么都往上上。 嗯。 啊，我既要又赛道优美，然后我要速度快。然后我又要补给丰富，我还要有特色。 嗯， 最早的应该是从哈尔滨第一届哈尔滨马拉松2017年吧。 嗯， 我印象2016还2017，哈尔滨红肠。从哈尔滨红肠那个一出，哎呦，我就好友是好评如潮。 嗯， 不光能吃，还能带回一袋回家，你知道吗？不用买，回家人家跑哈尔滨马拉松去，给袋哈尔滨红肠。从那之后，好像各大马拉松就开始加入自己城市的那个。特色， 对，没错 啊，什么成都有串串，然后那个兰州有牛肉干啊，什么大白兔奶糖，什么各地就都纷纷就往上加了， 嗯， 说你这东西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它是属于叫做非必须，就跟我们跳水，它不是那个标准动作， 嗯， 你要非自选。你自选你就自选呗，我觉得那倒无所谓，只要不影响了正规的竞赛比赛的核心内容， 嗯， 你爱有什么有什么， 嗯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跑友不会因为你有了一个红肠，或者说你有了一袋什么什么方便面，你有了一个什么牛肉干，我就觉得你比别人好， 嗯， 没错啊，像苏阳说这个观点哈，我们也采访了一位啊资深的马拉松媒体人哈，来自于体育画报的总编辑哈，这个陈晓光老师哈，他其实也提到了跟苏阳相似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始终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个马拉松也好，或者说一个什么赛事也好，我提的最多就是现在因为这种赛事公司这种从技术层面的这种规制也好，垄断也好，但是他忽略了一个赛事本身的本土化的问题，就是牵马一面， 牵马一面， 牵成一面，牵马一面，赛事补给顶多就是我这边弄个肉夹馍，那边弄个面线糊，那边弄个串串，这边弄个什么什么，但是呢你从这个马拉松本身来说，对这个城市的促进有多少呢？你任何一个马拉松的参与或者说建设跟你城市本身的文化，如果能够，我曾经给下马的朋友介绍推荐42公里，每公里应该，因为下马历史非常悠久嘛，从2003年就开始，然后又经历这种什么很多这种网红地，比如说这个厦门大学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应该比如在6公里厦门大学那个烟雾大桥过去一点，你那地方就应该建立一个接吻叫情侣角。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相当于就跟那个波马的那个女子学院那个尖叫那一段，对，就是他应该留下，因为厦门大学是全中国谈恋爱最好的大学。我说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意思。 陈老师的观点哈也是这样的，我跟孙杨讲，现在就牵马一面哈，所有的马拉松比赛好像同质化很严重，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都想做出自己的特色哈，也都想来做出区别，但是这区别怎么来做哈？刚我们说的这个补给哈，其实今天节目一直说这个补给它的发展历史怎么样的，包括现在这种特色的补给品是怎么诞生的，但是补给这种东西能不能作为特色？其实我觉得算啊，也算，你不能说它不算特色，你到了这儿看你一个串串，你知道这是啊到四川到成都了，但是说一个比赛它真正的品质自己的特色是不是通过这个就能打造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算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本质想打造出一个好的比赛，其实这个动作就像孙杨刚刚用了一个词，我觉得就是一个自选动作啊，是一个选配，但是你不能指着这个说啊，我把这个当地特色美食端上来我这个就算有自己的特色了，我觉得不是这样，还是更多要从赛事本身的内容出发，你的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哈，你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视觉设计，你衍生品的这些设计是怎么样，能不能让大家一来你这个比赛就意识到这个比赛跟别的真的不一样，对你这儿留有深刻的印象，更多的这个赛事品质方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一下，而不是简单的只通过补给这一方面来做出所谓的区别哈。好，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关于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延展的方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慢慢的来探讨。现在呢，咱们稍事休息，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回来之后呢，会为大家带来超级体验团下半部分界内界外哈这个板块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哈。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十一假期的事哈。哎呀，这个十一假期受到哈现在国内又有这种零星疫情的影响，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不太会选择哈出远门去旅游了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会选择待在室内哈进行一些这种娱乐呀、休闲呀、文化，当然啊，也包括这个体育活动。其实，在十一期间啊，有很多的这个线上的体育活动啊，也是可以供大家去选择的啊。也是由于现在受到这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呢，所以线下啊，很多的赛事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哈。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种赛事包括活动啊，都是转到了线上，同样呢，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甚至在线上，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创新啊，更多的关于体育运动的可能。 能性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线上活动哈，是云上行走哈，云上健步中轴线哈，这样一个活动。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于也是我们常年合作的伙伴哈，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两位嘉宾哈，谢莹和冯超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两位的做客，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冯超。然后很高兴能参加王论论老师主持的这次节目。 欢迎两位的做客啊。其实我们跟徒步协会啊也合作了很多年哈、啊、跟两位也都已经认识很久了，这次也是很高兴啊、请到两位啊亲自啊来我们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徒步协会做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工作。为什么要聊这个云上健步中轴线呢？因为在十一期间啊是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线上的活动啊，可以让大家云上啊，通过这样的方式线上行走来体会我们中轴线的魅力啊。但是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活动。其实在十一假期到来之前啊，已经开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从六月份啊就开始了这个活动。上一个阶段的活动呢，其实到现在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啊，但是因为反响特别好啊，所以在十一期间呢，我们又给大家端出一盘这个特别大餐啊，又重新上线啊，相当于是一个返场的演出啊，又在十一期间会上线这个运动。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云上健步中轴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从六月份就开始了。两位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这个活动过去哈、在我们已经进行的这一个时间周期，整个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总体来说，这次活动反响还是挺热烈的。然后就是大家都会积极参加这个云上，健步中轴线的活动。然后因为这也是属于东城区创建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的一次的线上活动。所以说好评率是很高的。然后一共我们举办了三期，因为这个活动，然后举办的反响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在十一的话还会开展一次这个线上徒步活动。 就是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都非常高。 对对对，是的。 这个活动具体的这个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当时形式是怎么样的？ 形式就是登录云上中轴线的小程序，然后我们这个实名注册，参加我们的活动。活动规则就是每天，活动七天嘛，每天行走5000步，再登录小程序，打卡提交就可以了。 就在一个 规则很简单 啊，一个小程序里边， 对对对， 每天行走5000步，然后打卡提交就可以了。 是的， 其实听上去啊，然后现在很方便，尤其是借助我们现在这种现代的各种的这种科技的小软件哈，实现起来都非常的方便，行走5000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哈，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样本，也是其实是做到了我们体育哈，我们传统的这种徒步啊，这种体育运动跟文化的一个结合。因为在其实线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小程序，我们来领略中轴线的很多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包括上面的很多的著名的这种景观啊，包括其实也是体育跟旅游的结合。 对， 因为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身在外地啊，来北京来一趟中轴线呢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好像在线上把中轴线也行走了一样。 对 对 对， 就是通过小程序这种智慧化吧，然后丰富全民健身的徒步形式。这样中轴线因为咱们是2035年之前要申遗成功的，对，所以呢就是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轴线吧，因为中轴线两侧有很多的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它不是能这个贯穿的，因为到天安门广场、故宫啊，就是我们要绕过去才能到达那个鼓楼。 就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完整的中轴线啊。 对。所以也是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对中轴线有更多的了解吧，所以我们就是在小程序里会有更多的关于中轴线两侧的文物古迹的介绍。这样。 就是说其实像刚刚这个谢老师提到的啊，就是到了其实天安门，我们这块总不能说啊，我们行走从天安门啊，从故宫中心闯过去啊， 这 可能在现实当中是不现实的。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能够 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不能完全去贯穿的这条中轴线，用线上的方式其实我们就可以贯穿了哈。 是是是， 就线下实现不了的，线上反而能去实现了。 对对对， 在中轴线沿线，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著名的景观，也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里面看到的哈。 可以可以，比如说有这个在正义路有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 然后对前门有那个铁道博物馆， 这些都全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边走边看到啊。 可以可以， 这样其实大家在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枯燥，也不会说满足于说哈，我每天就走个5000步啊，然后我去打个卡就完了。其实在走之中啊，行走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线上的这些去领略中轴线的很多的东西。 是是是是， 这个活动是从6月份就开始了。 对，是从6月19号开始的。然后我们原定其实就是举办一期，是6月19号到7月19号。 哦，原来就一期啊。 对，原本就一期，然后在一周的时候大概就有4000多人报名了。 哦， 对，所以我们看这个活动反响非常热烈，然后又开连续开展了第二期、第三期这样。 对，一直到9月份。 对 对，9月19号。 一直到9月19号。 对， 本来只有一期， 对， 后来又开了第二期， 对， 后来又开了第三期。 对，参与度比较高， 参与度比较高。啊，一共现在线上报名参与就是完成啊打卡走过的朋友，大概是到现在有多少 班？有 大概有13000人左右， 13000人左右啊，都参与了这个活动啊，而且还有很多，我相信都表示 注册登录注册的有13000人左右， 注册13000人， 对对对， 还有很多朋友就相信可能还是没走够啊，所以在11期间其实又加了一期哈， 是是， 7天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相当于是啊， 对， 从11现在应该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吧？ 现在还不可以，还 不 行，对， 就是11当天， 9月30号 吧？ 啊，30号啊，30号就可以报名， 30号会正式上线。 然后11的活动期其实就相当于从1号到7号， 对 啊， 对，一 共 7天， 一共7天啊，7天这放假期间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哎呀，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挺好的，就是线上啊，其实是我们打开了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性哈，因为其实线下的活动呢，那线下活动也有线下活动的魅力哈，大家都聚到一块儿啊，这种 对对对， 这种都在 现场的氛围感比较浓 啊，对，就是现场大家都去参与了哈，平常都能见面，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见面相互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比如说线下我们现在活动受到一些或多或少限制的时候呢，其实线上它反而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我知道两位也就是一直在徒步协会做各种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这几年哈，我亲身的这个感受和体会啊，其实这个做活动也有这样一个整个大的思路上的一个转变。因为我知道可能之前几年都是做这种线下活动，其实还是为主， 对对对， 线上呢其实可能就是为辅的这样一个手段啊。但是最近几年我的感觉是不是慢慢的也越来越偏向于这种给大家营造一个线上空间、线上场景这样去走啊。 对， 主要就是这个整合智慧化的这个平台，然后还有就是满足这种老百姓的平时全民健身、健身行走的这种需求，我们这个就是云上中轴线小程序是这样，就是目前其实也是在规划开发当中，就是后期呢，我们现在目前是就是计步、打卡、排名这些基本功能，然后后期还会有。比如互动，对，点赞，还有小游戏等等。 哦，小游戏还会有， 也会有，会有啊。 就是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对对对。 可能最开始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计步的软件也好，或者这种小程序也好啊， 对对对， 最开始可能功能也比较简单，就是纯粹的一个计步， 比较单一，对， 就是计步啊，只要你能记住的步数啊，在我这儿就可以。 对。 然后慢慢的就把它更加的内容丰富起来，就是走的同时可以干这，可以干那， 对，增加趣味性 啊，再增加趣味性。最开始也是只是满足于说可以去看到一些、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到现在呢，可能不只是我们可以去单方面的去获取哈、给我们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和其他用户进行交互啊，可以去有这么一个社区的概念，可以跟大家互动起来，在这儿啊，我看到你，看到我，给你评论呀， 对， 点赞呀， 对对对。对 这个玩法，我觉得未来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对，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哈，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做这种线下活动哈，可能之前都是做这种线下活动的策划跟组织比较多，现在到线上去了，觉得这两个活动从组织的角度上来讲哈，区别在哪儿？或者说我们面临的 主要的办这个事情它的主要的这个难点啊，对我们来讲需要克服的事情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线下活动和这种线上的来相比的话。 线下活动我觉得重点还是安全。 安全啊， 对，因为毕竟是这个线下是就是聚集性活动嘛， 嗯， 所以安全 人都挺多， 对人非常多，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最为看重的。其次呢就是地点，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在室内搞这种徒步活动啊，没有就是场地受场地限制，就是比如说五六公里以上的这种公园或者是场地都很远， 嗯， 对，所以我们在组织起来呢可能它就有一些倾向性，比如说在通州我们可能会更多的组织通州分会的，在大兴就组织大兴分会的这样， 嗯， 但是线上活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嗯，就是大家我们可以号召我们这个分会的会员都来参加，然后他们的积极性也很高。 嗯，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在这个准备在朝阳温榆河公园举办线上线下活动，但是太远了，像我们在东城的这些分会也想去， 对，温榆河都 太远了， 东六环了， 对对对，非常远。嗯 嗯， 线下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嗯，但是线上就打破了其实是这种地区的这种限制， 对对， 让大家都能去参加， 对对， 哪怕在外地哈，不说在 北京，可以 在外地朋友也参加。我相信咱们这个行走云上中轴这活动是不是也有外地的用户朋友来的？ 现在还是主要是以在室内的为主， 啊，还是在北京， 对，在北京的为主。嗯 嗯，我觉得慢慢影响力扩大了，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的哈， 嗯， 那时候就真的不只是满足于北京，而是辐射全国范围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冯老师呢，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线下还是有些局限性的，不像线上可以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手机软件这种智慧化的去报名， 嗯， 然后可以叫上几个朋友啊或者几位徒友啊去就是去那个参加各处公园的徒步活动，线下的就比较有局限性，你还得比如说海淀的只能是海淀的人去参加， 嗯， 或者说有的住家远的呢可能来海淀可能比较远一些，不太方便。 对，像咱们上次的活动就是我们很多这种分会会员4点多就出门了， 嗯 啊， 对，非常远，对于他们来说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特别高兴，非常愿意啊。 嗯 嗯， 是哈，我看有很多尤其是在一些就是风景比较好， 是 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往往也都是这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啊，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也是跟随咱们这个徒步协会啊，我们去做这个现场报道，怀柔的雁栖湖， 对对 啊，在那儿应该是也办过几次啊，怀柔的这个徒步大会啊， 对对对， 哎，当时去那之后就觉得这真的风景 特别 漂亮， 今年还会有， 今年还会有， 对，会 啊， 在10月下旬， 十月下旬啊，我当时 还是雁栖湖， 还是雁栖湖那块，还是那块，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要不是这个有工作需要，也想下去跟大家一块走一走，但确实那个地方，你说如果是住在，比如说大兴啊，比如住在门头沟啊这样的位置，去到怀柔那个方向。确实是太远了哈，啊！如果当天起 的 话，我觉得3-4天起床真的差了。 是，确实是，确实是。 对。但是其实线上就是打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概念啊。 对对。 让大家就是无时无刻也不用说固定一个点儿，你非得什么时候来， 对对对， 都能去参加了。 是的。 所以刚刚两位也说到这个前三期哈，现在注册的这个用户哈，一共是大概13000人啊，做这个用户参加这个活动。一般咱们线下规模比较大的，能达到这么多人吗？ 线下在疫情之前，像怀柔徒步大会是1万人的规模， 1万人的规模， 对，海淀凤凰岭是8000人，还有这个通州的活动也大概是8000人，对，现在因为现在一直是在疫情防控，户外活动这个聚集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人数一般控制在1000人以内。 哦，对，1000人以内。 对对，现在是1000人以内。 哦， 嗯， 那其实受影响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不仅仅是徒步，像马拉松啊，或者是那种，其他的这种户外活动啊，都是有这个限制的。 是哈，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线上空间啊更加广阔， 比较广阔， 值得去开发一下哈。啊，所以这个刚刚两位说这个一共3期啊，现在是10000多人，11这7天的特别活动，预计大概能有一个多少的这个流量，有谱吗？有底吗？ 11期间，哎呦，这个我们还真没想过啊。 但是我们估计，保守估计应该也会有四五千人吧。 保守估计有四 五千人。对对对，也会有。像之前参加过的那些，这个朋友们吧，就是也表示过还想参加。 还想参加。 嗯、对对对、 嗯。都会再来哈。 对对对。 嗯 对。 都会再来，走过一趟还不过瘾。 对对，我们后来陆陆续续还接过很多电话，说你们这活动我们还能参加吗？ 嗯、 啊，这样 走一期还不够、啊，得连续走几次才行。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一天五千步，这个对于咱们来说也不是压力很大。 对， 就是闲散的时间啊，就是够了，不需要一下走五千步， 没错， 就一天的时间达到五千步就可以了。 是， 对 啊。 也是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吧，因为咱们比方说每天都一万步，这样膝盖也受不了。 对、 嗯、 啊，没错哈、这个也是也不用说为了我们常去凑一个 对对 非常长的步数哈，所以还是让大家在保证身体这个健康的前提之下啊来进行这种体育运动。五千步确实是对于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讲其实轻轻松松啊，这一天可能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锻炼的习惯啊就完成了。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再来说两句，多说两句这个中轴线啊。刚刚这个谢老师也说了、其实中轴线申遗也是未来咱们北京市哈、乃至咱们全国的一件大事儿、 对对对对、 这是说在2035年之前现在已经制定出一个时间表了，所以现在围绕中轴线其实我们在慢慢开展着很多的这种工作哈。第一是对于中轴线整个沿线的一些文物的保护哈，这样的工作，包括修缮这样的工作，修缮这样的工作，再有呢就是通过其实种种的方式对中轴线文化的一个宣传还有推广。其实我觉得这个云上行走也是一种真的挺不错的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因为能让很多的朋友光是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照本宣科啊、这种式的这种输出，就告诉大家比如通过一些媒体手段啊，通过放一些片子呀、通过一些这个报道啊、可能大家会觉得稍显有一点点的枯燥哈、接受度也不是那么高，但是通过这样其实有点娱乐性质又带点这种体育竞赛色彩的这样 的 方式，能让大家去了解。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词儿啊，叫沉浸式啊，现在什么都讲这种 对 沉浸式体验，包括现在特别火的年轻人哈、 对对对、 就是可能像冯老师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爱玩的 啊 这种什么剧本杀呀、这种 密室逃脱， 对，其实都爱讲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我觉得在这种教育啊，包括这种宣传推广、用这种方式也非常好。我觉得这种云上行走就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的概念哈。 对，是我们也计划这个在明年陆陆续续推出一些线下的实地打卡活动。 实地打卡也会去有。 对对对，其实本来今年就是有计划推出线下打卡，比如说做这个路书上有这个中轴线沿线有博物馆、然后到实地到博物馆盖章打卡这种形式，但也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吧，就是没有开展，所以但是准备在明年我们会开展这个活动。 就是实力也能让大家去啊，就是实物的东西也有， 对， 线上的东西也有， 对对对， 线上也能打，你要真想去实地走一走呢，也有这个打卡的机会，也可以去看。 还有比如说想针对小朋友们的这种这个中轴线的打卡活动，像从自然博物馆呀、天桥博物馆呀这些博物馆，就是带着小朋友们边走边学，这样。 带着小朋友们， 对、 啊、 带着小朋友们 啊、 嗯、 就是真正也是其实有一种线下活动的这种概念，但只不过不是徒步大会了，而 是 不是、啊、 对，我们其实中轴线带小朋友的活动课程 都出来了， 对，都出来了、 啊、 就是后来因为也是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一直就迟迟没有开展这样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再丰富进去的话，那整个的 对特别有意思 啊，整个有意思，而且很完整了。 对、 线上的部分也有啊，线下也有，真正做到了线上 类似于中轴线研学吧， 中轴线研学， 对。 这确实也是一件大事儿啊，这么多年，这个中轴线确实沿线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种印记哈，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宣传推广的。我相信可能就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哈，可能大部分人也不是能够完全的哈很清楚的了解中轴线沿线，比如说历史的这些古迹啊，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哈。通过这样的活动推广给更多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哈中轴线啊，它边上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啊，这个博物馆是怎么回事，包括沿线的很多名人故居呀、很多的这种历史文物啊，包括景观